是否我把你真正的拥有，可为什么你要离开我远走，说什么风雨同舟，天长地久，我是真的一无所有。是否你把我珍藏在心头，可为什么我还一个人独守，说什么生生世世恩爱白头，我却抓不住你的手，看着你静静的远走，不曾回眸，我又何必站在这路口。梦里的相思难聚首，落叶飘荡离了枝头，深藏在心头，可为什么我还一个人独守，说什么生生世世恩爱白头，我却抓不住你的手，看着你静静的远走，不曾回眸，站在这路口。梦里的相思难聚首，落叶飘荡离了枝头，望着你我心里难受，雨泪流，你的温柔我不再奢求，是历历不堪回首，月却难圆梦醉西楼，往事历历不堪回首，月却难圆梦醉西 和你紧连在一起，生生世世也不会分离。 我用眼泪酿成了湖水，仿佛真的和你相拥在一起， 相偎相依，我们共度风雨，点点滴滴都是温馨甜蜜。可如今的我们再爱难聚， 曾经的誓言你怎么可以忘记？ 我的心里慢慢飘落相思的雨，只有梦里与你共朝夕。